随着杨威利等人脱离所产生的混乱，当然也使得同盟市民都知道这件事情。最高评议会议长乔安·雷贝诺却彻底地隐瞒真相，他坚信这是为了确保急速崩坏中的国家轮廓和向心力所必须的工作。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反而增加民众的不安和不信。 政府有义务把真相告诉国民，政府有义务把真相告诉国民，政府有义务把真相告诉国民，政府有义务把真相告诉国民。 我们想要知道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雷内肯普高等事务官到底在哪里？第二，退役的杨威利元帅他到底在哪里？我们只想知道这些而已。 对啊，对啊， 公布真相啊！公布真相啊！快点说，快点公布真相啊！快啊！公布真相啊！ 不只是同盟政府，连帝国的高等事务官府也保持沉默。 公布真相！ 公布真相！公布真相！公布真相！ 把真相告诉我们！ 把它告诉我们！我们有权利知道。 雷内肯普事务官被绑架这种不名誉的事，为了不让这个伤害到帝国的权威，企图把事情遮掩下来。结果，这反而引起了各种的流言。 你知不知道杨元帅被雷内肯普事务官给绑架了，现在被监禁在帝国直辖领域乌瓦西行星的拘留所里面呢？ 不，不是这样的，杨元帅经由同盟政府的安排躲在郊外的山庄里，附近牧场的主人还有看到杨元帅夫妻呢，而且杨元帅还把手搭在他夫人的肩膀上，两个人低着头在庭院里面散步呢。 根据正确的情报，杨元帅跟雷内肯普事务官两个人开枪互射，身负重伤。听说他们两个现在在军方的医院里面住院呢。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其实杨元帅已经不在这个人世，被皇帝的部下给暗杀了。 杨元帅为了民主共和制的永续存在，拟定了千年大计，选择富裕的尔发行星当作根据地。这一连串的事件都在杨元帅的掌握之中。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杨元帅不败的雄姿将出在尔发，坐上革命政权首脑的宝座，向全宇宙发表举兵宣言。 对啊，对啊， 这才是 才是 杨元帅 啊！ 说的对啊！ 好， 这种使得杨威利得到最大名声的流言，博得最多数民众的人气。但是当时的杨威利虽然顺利的跟梅尔卡兹等人会合了，但今后的方针却还没有决定。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 决定了没有？ 决定了，这个可以吧？ 非正规部队，这是什么？ 就是从大家那里募集来的这个舰队的名称啊。哼，如果太过矫饰的话，会被别人耻笑我们是流亡的私兵集团，不是吗？所以简单明了比较好嘛。 哎，我在问的是今后的方针决定了没有？怎么样，要不要去尔发行星呢？ 独立宣言之后，接着没有多久的时间，尔发自治政府也感受到强烈的孤立感，积极地对杨威利表达欢迎接纳的态度。 我们并没有孤立，我相信一定会有呼应我们追求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的人们站出来，欢迎最大的民主政权拥护者的杨指挥官的来访，我们由衷欢迎他的来访。 怎么样，先把伊谢伦要塞给夺回来，再把尔法星云那一带走廊周边当作解放区来对应帝国方面的攻势。 解放区？ 不管怎么样，马上到尔法去就对了，那里的人只有热情没有政略，也没有战略，还把你当成是最高指导者的欢迎你，不是吗？ 最高指导者必须是一般的平民，由军人所统治的民主共和制是不存在的，所以我绝对不可以当什么指导者。 你太顽固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是一个连政府都不发薪水、不给退休金、 无畏无关的老百姓，你到底在客气什么？ 我不是在客气。 元帅，你有没有想过皇帝莱因哈特的差别在哪里？ 才能上的差别？ 不，不是才能，霸气的差别。皇帝莱因哈特如果命运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想从旁边溜过，他会抓住他的衣领，使出全力让他遵从他的意思。不管是对是错，这是他的优点所在。可是你看你这个人，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啊，元帅，你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这个阶段， 我现在期望的只有一件事情，我希望雷贝诺议长能够很顺利地处理我不在的事情。 而法自治政府的行为和发言损害同盟全体的利益，是威胁到共和政府存亡的重大背信言行，应该舍弃独善，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拾回当年国父亚雷海尼塞的建国理想。完毕。 议长， 议长， 议长， 杨院长到底在哪里啊？ 到底在哪里？请说明箱子里的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议长， 重要的事你都没说吗？ 议长， 霍安·路易先生说要见你一面。 不见，叫他回去。 可是， 比克谷元帅复议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再三地邀请他了，不过他以生病疗养为由，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他在生病，没办法，叫邱上将过来。 是。 这些家伙每个都在放弃责任，弃我于不顾，守不住民主国家该怎么办呢？就只会说自私自利的话，真是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哎，这个家伙也撑不久了。 像雅典波罗那么乐观真好啊，永远都摆脱不掉学生运动的调调。 不过他说的话很正确，不是吗？ 没错，即使把伊谢伦要塞夺回来的话，也只是让我们在走廊里面孤立起来。不过如果能够确保尔发行星为桥头堡，把周围的星域连接起来，成立解放走廊的话，的确不管今后情势有什么变化，或许都比较容易对应。例如可以把归还伊谢伦要塞作为代价，要求他们承认尔发行星的自治权，其实会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的。不管怎么样，想要皇帝莱因哈特答应什么事情，相对的也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要皇帝答应，那么你打算跟皇帝交涉，寻找妥协点是不是？可是你觉得皇帝他会遵守约定吗？ 这一点如果说没有保证，还真是一点保证也没有。不过老实说，我完全不担心。我想皇帝的为人应该不至于如此才对，他既然会征服，也一样会侵略，他会复仇，也会肃清异己。但是一旦他许下了承诺，应该不会爽约才对。虽然我跟他只有一面之缘，不过我对他倒是有这个信心。像这一次部下太过于忠诚而乱来的事，我也不敢说以后不会再发生。我希望他以后能够好好的管住他的部下。只要皇帝莱因哈特还活着的话，对我们的一切应该都比较有利才对。嗯，今天炖的牛肉味道不错哦。 啊，这个，这是凯塞尔夫人做的，我拜托她分了一点给我。 啊？ 对不起啊，老公，因为凯塞尔中将他给我忠顾，与其关心做菜的事，现在应该更专心把副官的工作做好才对。 啊，有道理，你也越来越忙了，做菜的事以后有机会慢慢再学吧。 如果杨夫人做菜失败的话，那么一餐份的食物材料不就浪费掉了吗？身为一个补给负责人，这种事情不能坐视不管。怎么样不伤她的心，让她接下这些东西，花了我很多的心血。 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马上到尔发行星去呢？ 其中一个原因，先扣部也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皇帝的气质，他一定会出动的，他不可能一直这样按兵不动。一方面我们的战力实在是非常有限，把这个炖牛肉当作是尔发行星好了，假设我们已经到了尔发行星，那么其他的星系被虚名所引可能会过来呼应，但是以我们有限的战力，要保护他们全部是不可能的。这么一来，皇帝的军队一定会出动，而我们呢，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被帝国军各个击破。 更坏的情况是，同盟政府把我们当成是共同的敌人，他们跟帝国军完全联手起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去耳发行星之前，皇帝的亲征开始的话，同盟政府在慌乱之余急急忙忙来叫我归队，这种可能性也只有一半。哼，是啊，说不定他们会叫我当统合作战总部长兼宇宙舰队的总司令，把军事全权委托于我。 那么你会接受吗？ 我也不知道，说不定他们双手捧着礼物，暗地里却藏着一把刀，我闪都闪不掉。不管怎么说，为了不要把同盟政府逼到无路可走，现在这个阶段不可以去耳发行星。 自由行星同盟宇宙舰队在比克谷元帅退役之后没有最高指挥官，由总参谋长邱无权上将以现职代理司令官的任务。 既然比克谷指挥官不可靠，你就正式出任长官之职，执掌指挥大权。 代理这两个字要拿掉的话，等杨威利回来军队归队的时候吧。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当得了司令官这个职务。 绑架雷内肯普事务官，还帝国跟同盟发生决定性军裂的人是他，事到如今他怎么可能回来呢？ 请恕我直言，如果杨威利被个人的复仇心所蒙蔽，投靠到皇帝莱因哈特的阵营去的话，你要怎么对应啊？ 哦， 关系修复的道路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关闭，我们应该先把环境整理起来，让他随时都可以回来。 我们如果把杨威利逼得太紧，他在走投无路之下会跟皇帝莱因哈特联手投效到他的旗下，是不是？ 就算这不是他希望的，如果没有其他的生存方法，他只好被迫做出唯一的选择，所以不能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可是不管他再怎么样被逼得走投无路，他可是喝着民主共和制的水长大的，我不认为他会投靠专制君主。 议长，请您别忘了，当初鲁道夫·戈登鲍姆是以民主共和国家指导者的身份出发，而以复古主义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结束的。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一定要在那之前把杨威利给解决掉。 你的意思是蛇在卵的时候就把他给杀掉？如果你要我跟杨威利作战，我会跟他打，但是我没有什么胜算。首先打仗一定要有将兵，你想士兵们会愿意跟那个常胜指挥官作战吗？我看八成会拿着武器跑到他的阵营去投效他吧。站在士兵的立场，他们只会认为讨伐杨威利是在图利帝国罢了。 跟杨威利打仗就等于给帝国好处，我可不认为。 议长，我现在所问的是士兵的心情，并不是你的看法。那么我先告辞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这个人已经快要崩溃了，不过或许这样比较幸福。 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8月30号，莱因哈特下令先行出发的米达舰队，现在正准备朝费沙前进。 结婚？ 对啊，你也应该收收心，考虑一下结婚，好好安定下来。 嗯？哦，对不起，可是我真的只能笑，不是吗？我没有组织一个家庭的意思，而且我也没有这个资格。这种事情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才对。 这种事我才不知道呢。 嗨，你不要让我心里发毛了好不好？ 你说说看，你有什么理由要担心这种事呢？哼，对了，听说那个女人要跟你一起去费沙，你真的那么喜欢她吗？ 这个嘛，那个女人留在我的身边，主要是为了想亲眼看到我被毁灭的样子，她才肯留下来的。那种兴趣还蛮另类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太好哦。 那么你说我该怎么办？ 给她钱把她给赶走，你只能那么做了。 你给我的这个意见并不像是你的作风。 不管是什么形式都要出口找出来，你往迷途的深处不断不断地陷进去，我能看到的只有这个了。 你的确也只能看到这个而已了， 不是吗？ 不用担心，米达，我毕竟是午门的男子汉。如果我真的会被毁灭的话，那也是会被剑给毁了，而不是被女人给毁了。起码我有这个把握。 9月17号，皇帝莱因哈特亲自率领的帝国军本队出发了。 怎么了？有什么惊人的消息吗？如果是帝国军开往费沙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不是，是那种比较八卦一点的消息。 我看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不用不用，这件事你一定要留下来听。是这样子的，先库部中将的私生女也在这个舰队里面，你知道吗？ 啊？ 没有，我没有跟其他人说。我的确是很喜欢闹事，不过这种事情啊，我知道轻重。其实先库部中将那里，我也还没跟他说呢。 连仙寇部本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吗？ 是啊，仙寇部中将知道他有女儿的事情，是他女儿写信告诉他的，但是信里面没有说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这可是他本人告诉我的哦。 你怎么知道他女儿在舰上？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在确定扬飞正规部队全体人员名单的时候，在斯巴达尼恩的飞行员候补生里面发现了一个叫做卡特罗杰·克罗谢尔务长的名字，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结果啊，就是在上一次我听到地址不详的先寇部中将女儿的名字 啊。哦， 然后啊，我就偷偷地跑去看先寇部中将的千金小姐，然后刚才到飞行员们聚集的地方去偷看了一下。 哦，那么结果怎么样？ 年龄大概15-16岁，人长非常漂亮，而且看得出更上一层楼的可能性，只是个性方面有一点犟。 怎么，你打算放弃你的单身主义了是不是，雅典波罗中将？ 不，我看还是算了吧，那个女孩就算了。可是一想到要叫先寇部中将为岳父，我怎么都无法跟未来快乐的梦想连接在一起。不过从年龄上来说，我觉得她跟尤里安可能比较相配。 哦，不行，因为她已经有一个沙洛特菲利斯了。 说了也是啊。 但是如果凯塞尔的女儿跟先寇部的女儿两个都过来竞争抢尤里安的话，这可就有好戏看了，两个不成才的父亲可有的拼了。 是啊，不管最后是谁赢，我们家都能有一门非常好的亲戚了。 不过说了尤里安这个小子，他去地球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想他应该平安无事吧。 当然了，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这个时候，尤里安米兹和华伦舰队同行来到了帝都奥丁。表明迁都之意的皇帝莱因哈特首先出发前往，下令指示把新无忧宫改成历史博物馆，以学艺省为中心正在进行改装重整的工程。 中校呢？ 小姐，你从哪儿来的？一起拍张照片好不好？ 这就叫做如鱼得水。 好了，照片洗出来之后我寄给你啊。怎么，在等我啊？ 会帮落空吗？ 我已经知道他下榻的旅馆，晚上的约定也约好了，现在他刚好跟朋友一起来。 哦， 尤里安，你什么都能做得很好吗？要注意哦，战略战术方面比不上杨威利，陆战战绩方面比不上华尔达先寇部，空战技术方面比不上奥利比波布兰，没有一项行的话，小心会变成一个活着的没有用的标本。所以说啦，尤里安，至少在追女人方面要努力一点，想办法超越我。哎，那个女人也蛮不错的。走散的话呢，就各自回家啊。我知道旅馆在哪里，要是我没有回去也不用担心哦。再见。 啊， 人没有办法对抗命运。 唉。另一方面，帝国军将中枢移到废沙之后，急速地在做首都机能实质上的移转工作。推动这项工程的主要人物是席尔瓦贝尔西工部大臣，他夜里就住在工部省的临时官舍，不分昼夜地执行他的任务。为了回报提拔他的皇帝莱因哈特的期待，建设一个今后人类社会的政治中枢的新帝都，这也使得他的名声得以不朽。这虽然是席尔瓦贝尔西的野心，同样也是能够有效启用这个人的皇帝的用人之妙。但是对于一连串同盟领域内事件的处置问题，至今依然看不到决定。皇帝莱因哈特命令驻留在同盟领域内的史坦梅兹指挥官以及驻留在海尼塞的萨姆中将调查这些事情的真相，而现在正在等他们两人的报告。然而驻留舰队司令官史坦梅兹竟然想亲自进入同盟的首都海尼塞。 司令官，只带少数随纵想进入海尼塞，这么做太无谋了，这样的话搞不好会变成第二个雷内肯普， 到时候我就把整个海尼塞给铲成平地。这么一来，今年累月的混乱也平定了一半了。那么拜托你留守了。 是，不过司令官，你可千万不要逞强啊。 但是史坦梅兹在抵达甘达尔瓦星系外缘的时候，接到萨姆中将来的报告，知道了事件某个程度的概要，于是取消了海尼塞之行。既然杨威利一行人行踪不明，就有可能对帝国在同盟领域内的据点乌瓦西行星发动奇袭，必须考虑到这个可能性，逼不得已只好把精神放在乌瓦西的防卫上。接着史坦梅兹方面接到杨威利一行人要还回雷内肯普的遗体的讯息，在指定的宇宙区域内收回他的遗体，是进入十月以后的事情。在遗体箱里放了一封记载雷内肯普死亡经过的书简，跟之前的调查结果合起来，事件的真相已经有了大致上的轮廓。史坦梅兹做此判断之后，将结果报告皇帝莱因哈特。莱因哈特接到这个消息，召集了帝国军三长官。这是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10月9号的事情。到底是要维持和平还是再战，皇帝的决定是什么，大家都在等待着。 ただにの情熱と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恋をし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费沙的新帝都建设工程才刚开始动工，为了不让杨威利不在同盟军内产生战役，莱因哈特犹豫是否要下达命令进攻同盟。等着这个决定的帝国军重臣们交错着不同的想法。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黄金狮子旗下，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